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浩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三章，暗界密室。入夜的都市华灯初照，霓虹闪烁，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与热闹的店铺，无不显示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只是天空中乌云密布，似乎并不太应景，沉闷的天气预示着一场夜雨即将到来。江瑶茫然地跟着前面这两个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默默穿梭于街市的人群之中。 你这次要去的地方必须要有引荐人的带领才能到达，而那位能解答你一切疑问的人就在那个地方。红发男子的话语回荡在江瑶的脑海，但此时的江瑶依然不知道他此次的目的地在哪，他要见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不仅如此，他至今连红发男子的名字都不知道，每每问起却总是被红发男子一笑而过。若不是江瑶如今实在走投无路，他还真不想跟着这样的可疑男子走。江瑶叹了口气，转头瞥了眼四周，周围的行人步履匆匆，似乎没人注意到江瑶三人的存在。而前面的红发男子则在与九牙说些什么事情，比起先前那副不太正经的样子，此时的他倒是难得一见的认真。只是即便江瑶离两人并不远，他也听不清楚他们两个在说什么，这恐怕也是九牙使用了幻术干预下的结果。 说起来，你对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了解多少？ 九牙的声音突然响起，江瑶回过神，这才发现前面两人的谈话已经结束，只见九牙正回过头微笑着看着自己。 完全不知道。 江瑶摇摇头，有些怨念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红发男子， 他什么都不告诉我，甚至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说。 你连名字都没告诉他？ 九牙似乎有些意外，转头看向红发男子。 哼，还吓着他啊，这小子对我们的世界一无所知，要真一股脑告诉他真相，恐怕他的人生观都要颠覆了。 人生观的话早就颠覆了， 江瑶没好气地说道。 我连黑白无常都见过，还有什么可以吓到我？ 哼，也罢，我就从头开始简单介绍一下吧，关于这个世界中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往事。 九牙笑着随即伸手朝前方扬了扬，只见一副巨大的三维全息影像忽地出现在了江瑶面前。 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天下三界初分，天神们隐匿于天界，不问世事，幽冥界则由地府主祀，掌管万物生死轮回，而地界则为世间生灵们栖息之地，神类妖类等等均在此繁衍生息。你目前所在这个世界便是地界。 随着九牙的介绍，眼前的三维影像也开始流动起来，将一幅幅磅礴的创世图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只是这影像似乎只能被江瑶三人所见，而一旁的行人们则是茫然地穿梭于三维影像之中，对此视若罔闻。 盘古开辟天地，三界，感觉和我熟知的神话传说体系很像呢。 江瑶望着眼前的影像喃喃说道。 哼，神话传说嘛， 那你就姑且当神话故事听好了。 九牙笑了笑也不以为意，继续伸手一摸，只见原先的三界影像悄然隐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纷乱浩荡的战争画面。随着人类与妖类的不断繁衍，两族对于地界中的物资争夺也变得愈加激烈，不断激化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以炎、黄二帝为首的人类与以蚩尤为首的妖类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史称上古之战。江瑶一边跟着九牙走，一边看着前面不断变换出的图像，脑海中不由联想到许多流传下来的华夏古老传说。而正当他有些分心之时，却突现一只羊身人面虎齿人爪的巨大怪物向自己扑了过来。江瑶一惊，不由顿了下脚步，但他很快发现是自己犯傻了，那只是全息影像罢了。哼，你刚才看到的便是当年的蚩尤得力干将，上古四凶兽之首的饕餮。九牙一脸恶作剧得逞的样子，而旁边的红发男子则是摇头苦笑。当年上古大战时，饕餮与其他三只凶兽穷奇、桃木、混沌一起所向披靡，甚至帮助蚩尤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只可惜随着九牙的话语，眼前的三维画面突然一变，却见一名身披金光的巨大男子缓缓从天而降，其身前似乎悬浮着三件法器。紧接着那三件法器便突然化为光雨，向着下方的四凶兽冲击而去。耀眼的光芒瞬间充斥四方，江瑶不由眯起眼睛。待到他再次看向画面之时，却只看到了四凶兽的尸体。就这么把四凶兽给干掉了，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是谁？江瑶讶异道。他名为翼，是天神女娲的手下，而那三件威力巨大的法器则是女娲赋予的弑神之器，射日弓、龙鳞刀、幽冥剑。九牙说道，作为创造人类的始祖，女娲大人不愿看到人类就此覆灭，于是便派了翼，以弑神之气之力铲除了四大凶兽，而上古之战的局势也就此逆转。九牙说着再次伸手一挥，满目疮痍的战场渐渐退去，画中留下的已是战争结束后的场面。上古之战虽以四凶兽覆灭、蚩尤兵败身死为结局，但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地界经此浩劫险些覆灭，劫后余生的人们为了避免蚩尤死后转生再次发动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便砍下蚩尤的头颅，将其镇压在不周山之下，并用秘法分解了他的三魂七魄。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妖族之王便落得了个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轮回的悲剧结局。九牙摇摇头叹息道，此外落得悲剧结局的不仅仅是蚩尤，女娲大人也因私自出手而干预下界，从而触犯天界条例，被迫陷入漫长的沉睡，而翼也从此被天界驱逐，与那三件弑神之器一起不知所踪。从这种意义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任何一方是胜者。江瑶叹了口气，那再后来呢？再后来，为了避免悲剧重蹈覆辙，炎黄二帝决定与剩下的妖族协商，双方共同缔结和平协议，妖族不得再伤害人类，但可以掩藏身份混入人类社会与之共同生活。为了监督和平协议的执行， 人类成立了特别的警察组织灵域台，而妖族则成立了妖类联合政府妖神府。千百年来，两者相互牵制，共同维护地界稳定，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 直至今日，那也就是说妖神府和灵域台至今仍在运作？ 江瑶问道。那是当然，只不过灵域台的存在只在历届人类政府高层中知晓，普通民众是完全不知的。而一般在人间出现的涉及妖类的纷争，均是由灵域台下属的异能者部队灵域神使出手解决。九牙说道。灵域神使们平日隐匿于人类社会之中，虽然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其实个个都是能人异士，不然怎能镇得住那些作恶的妖魔呢？ 原来如此，看来之前在别墅中的红发男子所提到过的专门处理妖魔事件的某些家伙就是灵域神使啊。这么说来，先前别墅中施灸的事儿没被爆出来，该不会也是灵域台干涉的结果吧？ 哦，对了，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我还是不知道。 江瑶突然想起自己最初的那个问题， 我这次要前往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正说着，江瑶忽觉脸上一凉，抬头一看，果然发现密布阴云中洒下了滴滴雨点，街上没带伞的人群也开始奔跑起来。 下雨了呢，不过好在也快到了。 九牙说着驱散周围的三维影像，随即轻轻挽起江瑶的胳膊。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快跟紧我。 话音刚落，江瑶便被九牙架着拐入了闹市街道旁的一条小道。但江瑶惊讶地发现，他们所走的这条道似乎是条死胡同，小路尽头赫然是道高高的石墙。 这我们确定没走错吗？ 没有，跟着我走便是。 哎，等等等！ 雨越来越大，九牙的步伐也变得越来越快，被架着的江瑶盯着近在咫尺的石墙，眼看要撞上。然而睁眼闭眼之间，耳边大作的雨声却忽然安静了下来。预想中的撞击并没有到来，江瑶慢慢睁开眼睛，却只看见那名红发男子正一脸好笑地看着自己。 这是哪儿？ 江瑶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连忙局促地移开视线，四处张望起来。这貌似是片老式的石虎门弄堂，看环境似乎依然处在这座城市之中，只是弄堂内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四周也没有任何人烟。而与先前那瓢泼大雨不同，这里的天气却是星空皓月，银色月光照耀着这片静谧的无人弄堂，没有灯光，没有声响，安静的有些瘆人。 这里是入口，我们要去的地方马上就到了。 九牙说着抬手指向前面的那一栋破旧的石库门小楼。 看，有人来接我们了。 江瑶转过头，顺着九牙指向望去，却发现前方那栋有些阴森的石库门小楼大门竟然悠悠开了一道缝。